白天就越来越长了。一年四季24个节气，让我们看着花开花落，四季循环。音乐有时代表生命的韵律。还记得前两天，我还记得有朋友说，冬日的午后，聆听着好听的音乐，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听了这段音乐，也许你会想，一段又熟悉又温暖的音乐，在哪儿和它似曾相识过呢？其实这是一部电影的音乐，电影的中文译名叫做《恶魔岛》，别被它的名字吓坏了。其中的音乐我们听到大气又梦幻，这是1973年的一部电影，上映的时间也是这样的冬天。这是一部美国经典越狱冒险剧情片，根据法国囚犯亨利·查理尔在1969年发表的同名畅销书《巴比龙》改编而成。巴比龙是亨利·查理尔的绰号，绰号得名于他胸前有一个蝴蝶形的纹身。这部影片获得了1974年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剧情类最佳原创配乐奖的提名，作曲者是 Jerry Goldsmith。这里是古典流行，明天就是周末了，而今天我想先来说说冬至。冬至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说过这个节气，再加上我也很喜欢这个节气，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聊冬至和不同感觉的音乐吧。说到冬至，中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很大的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所以接下来我想带给你一段热情如火又温柔如水的音乐。 怎么样，听得可还算过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融合着弗拉明戈的音乐，叫 Lucian。 弗拉明戈就是这样的一种音乐，体现了热情如火的西班牙舞蹈精髓，脚尖击地踏响，映着你的心跳声，真的是弗拉明戈会挑起你全身血液的沸腾。这首曲子的作曲者和演奏者是西班牙的演奏家、钢琴家和作曲家马诺洛·卡拉斯科。卡拉斯科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的城市加蒂斯，而他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西班牙民谣钢琴王子。他也是一位钢琴家，同时是位作曲家，还有管弦乐队的指挥，就是他有自己的乐队。来听音乐吧，今天冬至，来听弗拉明戈。我们听到的是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说到哈恰图良，我们最熟悉他的作品是《马刀舞曲》。这首作品诞生于1940年，那时莫斯科的瓦赫坦戈夫剧院邀请哈恰图良为莱蒙托夫的话剧《假面舞会》创作配乐。哈恰图良欣然答应了，虽然他日后回忆说，承认当时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首作品在1917年彼得格勒上演莱姆托夫的话剧的时候，为之谱曲的是格拉祖诺夫。后来带有着哈恰图良配乐的莱姆托夫剧作《假面舞会》在1941年成功上演。 明天是冬至，我们来听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先说天气，冬至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的时节，在冬天里却是一个开始有春意的节气。古人云，气始于冬至，因为从冬至开始，生命的活动开始由衰转盛，由静转动。这听起来好像本身有些矛盾，感受到自然当中孕育的那种心中的悸动。就像哈恰图良，他本身最敏感于舞曲节奏，在他的很多舞曲作品当中，当他的那个旋律要出现之前，总会有一段焦虑不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总会依靠狂放的节奏去冲破，于是猛烈的节奏和作为这剧烈之后的休息的抒情，总是成为强烈的对比。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是为莱姆托夫的戏剧而创作的，配乐作品完成于1941年，而在1943年他把它编成了组曲。我们听到的这段圆舞曲是组曲当中的第一首。说到这种矛盾的情绪，而说到假面舞会本来这个题材，华丽虚伪之下是无法鲜血的极度压抑，疯狂又绝望。其实这种情绪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很多作品当中也有呈现。

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祠堂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明显，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大气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近日，由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策划和主办的《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两馆收藏的涉及40多位名家的81件套书画精品，其中不乏宗师巨匠与赫赫名迹，充分展示了金陵画坛人物之俊彦，绘事之昌盛。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的1月1号。昨天，故乡的记忆农民画家范大荣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乡村风俗画让许多参观者倍感亲切。1975年高中毕业后，范大荣在家务农做木工，给人做家具、画图案、雕刻花。那时的他就喜欢在椅子、床上雕刻漂亮的图案。在一次画展上，他认识了杭州美术学院的李玉林老师，从此走上了真正的油画道路。积肥、打谷子、做豆腐、收辣椒、做家具，农民生活的经历和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成为他创作的不竭灵感。最后再来看小城大爱多媒体艺术展，日前在香港文化中心开展，展览共汇聚了42位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数位残障人士。艺术展的特色之一是突出一个小字，作品包含绘画、摄影、雕塑、装置、书法及文字创作，大部分作品的尺寸只有约30厘米见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 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2019年 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古诗词和阿拉伯风的阿拉胡艾斯，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明天是冬至，所以我也做了一期特别节目，将不同风格的音乐带给你。古人认为冬至开始，白昼一天比天长，阳气回升，天地阳气开始星座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的开始，是大吉之日啊。里哥本来就是西班牙人，音乐里面融合了当代的弗拉明哥也算是恰当。而很特别的是，在这首曲子中融入了我们的古典诗词的感觉，倒也不算太违和了，音乐无国界嘛。 Bye. 听到的这首是笛子古曲《寒江残雪》。寒江残雪的意境仿佛是这样的：匆匆春水流过，冰雪尚未消融，独自矗立在江边，又是怎样的心绪呀？单从季节上，《寒江残雪》这首曲子的意境要比此时的冬至时间要晚了，农历的季节应该是七九八九了吧。哎，说到数九，大家知道三九天是人所感知的最冷的时段，而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数九呢？就是从冬至开始，每年的冬至时节就开始进入数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是九九歌，而老北京的习俗，冬至起要画九九消寒图。这一习俗在明代人的著作中已经有记载了。这是一幅梅花图，画一只梅花，上面有八十一个花瓣，代表九九八十一天。每过一天，就用笔染一个花瓣，待过完这八十一天，八十一个花瓣也全染过了，春天到了，所以叫九九消寒图。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笛子古曲《寒江残雪》。听这首作品最大的感觉是致敬和致冷吧。《寒江残雪》的另一个名字是《春思》，可以看出这首曲子的矛盾性和曲子隐含的力量所在。寒江残雪，匆匆春水嘛。年底了，大家工作也是比较繁忙，多少可能比较上火。聆听这首作品，真的可以让焦躁荡然无存，只留下那些最真实直接的情愫飘荡在充满着笛曲声音的空气中。致敬，致冷，在这个冬至却也显得亲切无比。听完了中国传统古曲，再来听一段欧洲古典吧。 从中国古典到欧洲古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法国作曲家 Gianfilippo Romagnoli 他所创作的大键琴作品。大键琴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羽管键琴。变换了，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音乐中所描写的四季的美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经典芭蕾舞剧的选曲《雷蒙达》当中的一段圆舞曲，作曲者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喜欢俄罗斯音乐的朋友可能更熟悉俄罗斯的那几位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拉赫曼诺夫、尼姆斯基、格萨科夫，还有强力集团的几位音乐家。但是其实在俄罗斯的音乐史上，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被形容是一颗彗星横空出世，光芒四射，令世界的乐坛为之瞩目。那今天呢是冬至的特别节目，我觉得作为俄罗斯作曲家，本身他的作品也很适合冬天呀。那今天的时间不够那么多，以后在节目当中我再仔细地为大家介绍这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现在来听他为舞剧《雷蒙达》当中创作的一段芭蕾舞音乐《华尔兹》。